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广播情景剧《我要跑步》。 大磊，加油啊！哎呀， 加油！ 王大磊，英文名多明哥哥，公司职员，收入10000，不算加班，因久坐办公室，坐下一身病，目前血压180，体重280。裤腰38，近视480，房贷月供8800。 我真没想到他连老年代步车都追不上。 同喜同喜。 英小柱，英文名比尔盖盖。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映满了半边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身高有限，体重有限，收入有限，能力有限，居住面积有限，活动范围有限，但无限的装。如果没认错的话，这是曾木兰吧？ 他认的吗？我就知道他认识捡破烂的。 还没找着对象呢，眼光也别那么高，他们不娶你呀、得亏死。 李小花，英文名 Lady 花花，酒吧老板，凡事老管，一天到晚爱逛自选，有朝一日走上红毯，始终未成，腿长胳膊短。 得亏没娶他吧。 10分啊，我给7.5。 4.8。 2.0。 1.9。 1.5T。涡轮增压呀。 百香果社区酒吧。如果有一个人啊，200斤你们都认识，后来他 等会儿什么叫200斤我们都认识，真是个人。 200斤的时候你们都认识，他一下子要瘦60斤的话，你还认得出来吗？ 这个要是说好长时间不见，上回见他时候他200斤，这回见他时候呢他134，那可就真是吓一大跳。 哎呀，行了行了行 了，掉70斤， 七十斤 活生生70斤肉哭嚓掉下来了，砸脚面。 这不是掉下来，花花，你说这人多大岁数了？这人多大岁数了？这要十几岁啊，可能说他掉这， 他就是从30岁，大概一年就瘦了60斤，60-70斤吧。 那我肯定认识， 能认识？ 那他太能认识了，为什么？30岁人都定脸了。 嗯，他又在外面晒了一年，以前是个白胖，后来是个 黑瘦。 这你还能认识吗？ 那也认识，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的都没变呢。 你还欠他钱没还？ 那我不认识了。那我不认识， 假装不认识了吧？ 不是不是假装，就是不认识了。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全都不一样了。 你佩服吗？ 我佩服我自己。 拉得下脸来， 说不认识就不认识，我佩服谁啊？ 你不怕人揍你啊？ 我佩服谁啊？ 都住这么近， 我佩服谁呀、啊？到底是？ 你紧张了吧？人家再回来了，我告诉你。 你说的谁呀、 啊？哎，你回答他问题行不行啊？我都着急了。 我又想炸一下，看他有没有欠钱。 不是，你要是再不说，他可真就跑了啊！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跑远远的，跑到天边去。 我就是炸了一下，看他是不是真欠钱。 已经炸了，你听见鸟都呲呲呲了。 我欠钱有好几个，我不知道欠。 看来你还真欠钱哎。 但是我觉得他要下这么大心减肥，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啊，他一定是欠人更多。 哦，你以为靠这整形呢，然后推倒重来了是吧？ 行了行了行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嗨，就是咱们社区里边那个小张，张明广。 张明广， 以前不是大胖子一个吗？ 哦， 完了以后吧， 怎么了？ 生意上失败，女朋友跑了，反正诸多的觉得人生怎么那么失败呢？ 是是， 连自己刚借出的钱都忘了是谁借的，这人生是不是很失败？ 有前几样啊，后边那绝想不起来了。 真的，现在瘦的张明广就剩张明了。 那广呢？ 广受了， 好， 就想重新做人，回家了，回趟家，家外地的嘛。 啊， 在这儿呢，因为也是旅行漂泊，反正一段时间回去头发也长了。 那就叫躲账去了， 这是俩事儿，旅行跟漂泊是俩事儿。 到底是旅行是漂泊？ 有钱叫旅行，没钱就叫漂泊。 那就是要饭去了， 穷游啊！回来说头发也长了，胡子也长了， 可以梳理了。 这一团，这一团， 这一团，这一团，毛都敢粘了， 还是流放去了。 先先回趟趟家，看看老爹老娘。 那不得把老太婆老太吓着？ 可不是，一开门，上来就叫爸爸，你谁呀、啊？ 在外面结交的把兄弟， 扒拉开了葫芦疙瘩都摘干净了，把脸抹平。哦呼呼，儿子， 这得多少毛啊？ 哟，看来流放容易造成返祖现象。 后来我也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玩的呀？他说呀，在外面就是跑， 怕警察逮着是吧？ 参加各种马拉松， 哦， 国外的，这只要他们外国人玩，咱们就跟着玩。他们外国人比那个一边跑马拉松一边织毛衣，我去！ 你去了就长了一身毛回来。 到北美那儿，他们有个背老婆锦标赛，10月份在缅因州，我去！ 你背谁媳妇去的？ 他们外国的那个红穿一堆红裙子比谁跑得快，我也去。他们还有个光珠跑，我也去。 你去了？ 对对对，你这是蓄谋已久。 哎，我跟你说啊，正好最近在咱们社区附近有这么一个跑步比赛，我就瞅着他的奖品啊，这赞助我就喜欢。 什么东西啊？ 饮料、卫生纸。 我瞧你也没见过好东西。 你们就说这是不是居家必备？ 这倒是。 多来几个，少来几个，就差别大了。 多来几个手指，差别有什么差别？ 就你用的时候你可以大方点啊。 少来你可不干，又打电话了，又发微信了，叫我们给你送。 多谢谢。 某森林公园。那么王总， 我跟你说呀，俺这个东西太好了，哎， 是是是， 俺这个水呀，那是绝对的能量充足。你看俺这个水，这个名字也好，叫鸡粪，喝完之后你就振奋了，你就有激情了。哎，赞助您们这个跑步活动也合适。 推广这个事儿我擅长，您放心，教我了就行。关键您再给10万。 你还没有出房啊，我就再给10万。你这个给我来个提现，我能再给你掏10万呀、啊。 我们这次活动规模大。 我不管它大，我管它你在哪里提现俺这个产品。 您放心，开始的这些这个背板呢，全都有您这产品的东西。 背板？ 对，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大的背板，在这个公园的进门的地方。 跑起来还有俺的背板吗？他们背着板子跑，那也行。哎，这个主意不错啊！每个运动员背着俺这个板子， 那能跑得了吗？您说是不是？ 哎，这不挺好吗？ 好看吗？还得有电视台拍呢。您得上电视，这还是个马拉松的比赛。 对呀，起名就叫龟兔赛跑啊，好啊！哈哈， 这个就是还是专业点啊。 我这个不专业呀、啊。 我说这个，您的策划非常专业，但是呢， 哎、 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没有这种跑步的方式啊。行，以后您咱们开一个，您投500万，咱们开一个。 那你们打算怎么体现？ 现在您不是20万吗？ 啊，是 20万。 你们这个规模跑步，我投20万还少吗？我还要赞助那么些的饮料呢。 每一个休息站都有您的饮料。 都有我的什么？ 饮料。 哎，对了，关键是体现俺这个品牌，鸡粪。每个运动员必须得对着镜头喝一口，然后夸一下。 别哪个了，找几个重点的。 行， 喝您这个。 你这里有外国人吧？ 有。 得有几个外国人？有中国人吧？ 大部分还是中国人。 哎，得有几个中国人？ 对，非洲有一个。 得有非洲的，非洲的跑得快。然后每个人冲着电视这个镜头一比划，激愤激愤，群情激愤。好，就是他。 比赛当中啊，很难这样的。要不然这么着，就说让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他们一来，大家一块集体喊。激愤激愤，加油加油！ 行行行，你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每个运动员必须得喝一口啊，俺那个激愤啊， 这必须得喝， 哎， 得仰着脖喝。 对， 我们电视台一定给您这个拍出来这些，马哥这个啊，哎呦， 你不要那么痛哭，你不要那么痛哭。 这么定了啊，我又跟编导还得商量怎么能。 好，就去吧，走吧走吧走吧。 您再添10万行吗？ 什么我就涨10万、啊？ 这您要再添10万，喝完了以后。把这罐一捏软了， 那找我10万吧。 显得好啊， 没看出来。 你是跑这业务的吧？ 啊， 刘皮， 我叫刘平 啊，刘平，刘平，你能不能，你能不能，你喝没喝？ 我没喝。 你拿一罐好甜，拿一箱，捡大的那箱的，那，你先尝尝。 哎， 好家伙，我跟你说啊， 挺有气儿的。 咱们那儿开会，不知名的矿泉水往那儿放啊，一人一瓶，拿的快着呢。这饮料放那俩月了，没人动。喜欢？ 嗯， 哎， 嗯， 都拿走。 这， 哎，你别吐这儿啊！ 不是这个， 这还人公司门口。 不是，那不行，我真的存不住。这个饮料这味道跟他这名字相仿佛。 算了，别在人门口骂了，走，我再回去骂去。 快快快快快！ 嗯嗯， 这手指也是你弹的， 嗯、 是吧？ 嗯。 金刚砂牌卫生纸， 嗯， 怎么了？麻了？ 嗯，那饮料， 这金刚砂牌卫生纸，你想想，你给咱们宣传，那老总啊，挺大方，30万说拍那就拍那了，给咱们赞助，但是呢，说一定要体现好了金刚砂牌卫生纸。我问我说有没有这个餐巾纸啊？咱运动员擦擦汗什么的，没有，就只产卷纸，这卷啊，说是又白又大又松。 哎呦，您说这是白馒头吧？ 这东西你往这儿拉，你说你这个人，让你办这点事儿啊？ 不是，您说咱这活动要不是说多正规，谁给咱投钱呢？ 是哈、啊，这要是没投钱，活动还真搞不成。哎呀， 啊，得了，这现在有奶就是娘啊！ 哎，林导 啊， 那个对方着急要方案呢，就这金刚砂手指，要咱们策划案。 你瞧瞧，这催劲的。刚说是从那出来的吗？ 厕所。 咱们每年马拉松啊，由于咱们这个毕竟还是头两年比较热起来的啊，每年这个马拉松跑呢，好像这个卫生间都有点不太够。 对， 咱们现在说的是卫生纸，又不说卫生间。 你怎么糊涂了？卫生纸在哪儿使啊？就是卫生间呢。 哦， 他掏纸了，索性一切都让他来完成，提供洗手间呢， 卫生对。 让他灌满， 上提供卫生队。 不是，我是说卫生间这个事儿是对的。 卫生间让他独家冠名， 哎，多弄几个移动厕所，这跟国际大赛接轨啊！ 哎 啊，要不然你看没看这照片？说一排这马拉松选手在那儿对着墙，这合适吗？ 他们还排排坐对墙啊！ 我就说这不雅观呢，咱把这个解决到洗手间里边，洗手间啪啪啪大字写上“金刚砂”，随便擦，欢迎使用金刚砂。 这个到时候记者要在这个厕所旁边专门蹲点儿、 啊， 有一个卷纸的这个非常大的，你知道有桶那种东西， 大特写。 哎，每个选手在他拉动这个纸的时候，抽这个圆筒那个嘟嘟嘟。 行， 还有曲点儿， 抽这个的时候给个特写。 哦， 这个桶上写上金刚砂。 哦， 哎，厕所上也可以贴一些标语嘛，比如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那 来也金刚，去也金刚， 里头不都写冲了吗？ 啊， 咱写杀呀！ 标语的事儿你多想想。 哎，这责任怎么归我了？ 你老不满意挑刺儿啊？你讲去。 哎，就这么着吧，我同意了。 可以分头行动，下周同一时间马拉松正式开始。 同一时间？怎么像假期再见呢？ 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行，下回见眼。 哎呀，为这个创意真是难坏了咱们了。散了。 哎呦，不管饭了。 哎，管水，拿两箱。 比赛现场。 哎呀，这都来了，这个还真是不错呀。哎，我看这个东西都全穿上了哈。嗯， 王总，您看看， 啊、 您看这一片， 哎， 这个这么大背板全是金刚砂。 什么呀？ 手指，哎， 金刚砂手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俩钱花的，我这机费呢？ 这边呢？ 这边，行，哎， 您啊，别着急，您再往前瞧， 往前瞧， 来吧，您就再看到 40多公里，我往前怎么瞧啊？我看出那么远去吗？ 那远远的小点儿，看见没有？那是咱们一水站。 您这镜片花了，您拿着金刚砂擦的镜片，瞧真真的，哎。那儿写着呢，鸡粪水等着你。 这个标语是不错，谁想的？ 我想的。 好，我送你两箱，高兴了。 那还有一个啊，每日一鸡粪，生活更激情。 还有激情？好，这个点子好，谁想出来的？哎， 我奖励他。哎呦，连奖都没人领了， 谁奖起来的？ 哎呦，这10000块钱送不出去了。 天还挺好啊，我老那个老板。 好，送他10000块钱水。 好，现在我们看到非洲选手已经跑到了2号站。 哎，都不是按米数算的，咱这广告做的有点太狠了吧？跑到2号站了。 怎么？ 2号站是放的是纸还是饮料啊？ 纸饮料都有啊。你不是说的吗？这个移动厕所写着呢，他要在那儿喝一口，上一趟，擦一下。 这位选手打算休息一下。好，这位非洲选手用金刚砂牌的卫生纸擦了擦脸， 白了。 我怎么掉色呀？ 哎呦，我就说嘛，金刚砂牌。 这位非洲选手呢，又拿起了饮料，在头上开始浇了起来。 实在喝不下去了。 哎呦， 他蓝了， 水也掉色啊。哎呦， 拿手指擦的呀， 又白了， 糊了糊了，哎，又黑了， 手也掉色呀。 你瘦你先吃，我美我运动，我要跑步。 现如今干什么事情都讲究专业敬业，跑马拉松也如是，甭管您跑得怎么样，首先说穿的带的附带设施全都得一应俱全，像什么运动鞋呀、运动服装啊、腰包、臀包、耳机、播放器、智能穿戴、运动补给，总而言之一样都不能少。哎，佩戴完之后跑得怎么样呢？还得看效果。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瞧瞧这汹涌的马拉松赛事。 现如今打开朋友圈，那晒跑的是无处不在，有晒路线图的，有晒沿途风景画的，更有晒全副武装的，所谓是花样迭出。有人不甘于平庸的晒跑方式，醉心于开发各种花式跑步的轨迹图。一位玩得不亦乐乎的朋友说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每天处心积虑的想要跑出不同的路线，画出各种扭曲的图，不带重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运动不止，欢乐不休。 晒跑族的壮大是一件喜闻乐见的事儿。为了使晒跑更加方便、有趣、持久，一些公司可谓下足了功夫。有些跑步应用啊，在设计中啊，增添了打怪升级的体验，设置一项任务，完成并获得相应的成就和勋章。用户的每一次奔跑都被忠实记录，包括路线图、时长、步速。反正您每一次运动都有看得见的增长，并能分享给好友或者是与其互动。这样的设计让跑步变得更加轻松有趣了。有一款跑步设计，用户还被分成为初级跑者、中级跑者和高级跑者，以及顶级跑者和超凡跑者5个级别。针对不同级别，用户有不同的任务，让跑步不再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了。本集主创主播小底、英宁、王大磊，素材编辑何佳楠、朱光宇，后期董月月，原创情景广播剧《我要跑步》就先播到这里了。 看晨曦冰雪中缓缓升起，与梦想相聚，不用问我和你来自哪里，同一片天空下暗示彼此，在共同的世界里，我们心手相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